购物。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每天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如果您在北京，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FM107.3 AM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您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 APP， 找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先找到北京城市广播，那么再找到我们的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有任何情感的问题，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如果想和我们来交流，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思妍你好。 肖老师啊，有一位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今年30岁，他呢3年前离婚了，没有孩子。他说这个当时啊，他离婚之后呢，他的父母啊就通过一些关系把他这个婚姻历史抹掉了。在他们当地哈，他说因为在一个非常就是距北京还很远的一个外地哈，然后呢他妈妈呢就告诉这位男士说，哎，你要再找对象的时候啊，你别跟人家说你离过婚，你等确定了要结婚再说。那这个男士说，可是我觉得这么做有点不安，这不是骗人吗？啊，说这个要是刚和人接触就说这个，当然我也担心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会找不到适合的对象。我本身的条件不是太好，工作能力一般，关键是我这个人还挺内向的。我的长处呢，可能和家里的经济条件是有关的，家里经济条件还行，在北京也买了好几套房了，所以呢，我这个可以说有些条件好，有些条件一般吧。我想跟你们探讨的就是，以后如果相亲，假如见人家第一面，我要不要告诉人家我就离过婚呢？如果第一次不说，那要到什么程度再说这个呢？ 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哈。有些人就是据我了解的情况哈，有些人是会在介绍人介绍的时候就是会跟对方说他有过婚史的。那所以呢，如果是在相亲场合认识的话，最好是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就是基本的情况能够跟对方说，这样显得你诚恳一些。 对。 但是呢，如果是在工作场合或者朋友啊饭局啊，在这上面认识的异性，你其实实在没有必要跟人家第一次见面就跟他说，哎，你知道吗，我是有婚史的。就是你还没有对对方产生感情，你都不知道接下来你们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就直接上来跟别人说啊，我结过婚怎样，好像显得挺冒昧的哈。所以要看是在什么场合下你认识这个异性。 对。另外也常常有朋友们会问我们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自己有一些自己会认为在婚恋这个平台上可能有一点有劣势的这样的历史，比如说或者是状况，比如说婚史，对吧？我离过婚或者我曾经和别人同居过或者呢这个有些人呢健康状况我是一个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我家里某一些人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慢性疾病或者说我的家人的某一些状况可能是不是会影响到两个人继续交往的关系，比如说我家里边有人在这个在服刑就是诸如此类哈，经常会有人在我们节目里问到哈，说我觉得我在这个婚恋的这个平台上我有短板，我的某些条件可能是短板，可能是我自身，可能是我的家人，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都捡什么时候跟人家说呀，我说还是不说啊？我要刚跟人说我就把人吓跑了，我要是不跟人说那我就有欺骗别人的嫌疑哈，要是跟人家进行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我再说，那人家会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这个人不诚实，扭脸就走了。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一个蛮难以启口，也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那么我们也见过在节目中有一些人他们一瞒到底，一直瞒到结婚都结了婚了，有人我记得有丈夫告诉我们说都结了婚了我才知道，哎呀我妻子是一个有严重的遗传病史的人还影响到要生宝宝，对吧？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都结了婚了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他第一次结婚，他以前有过这个妻子，甚至以前还有过孩子，对吧？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人真的就可能越怕失去对方，接触当中就越不敢说一直到最后。但是我想不敢说的人大多数心里也应该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对对对，所以究竟在什么时候能说这些自己的这样一些资料一些状况 我会觉得这要分开两面说，一个部分呢是关于自己的，比如说你有过婚史或者说你身体有残疾或者说有遗传病就是你这个疾病可能会遗传给下一代。那么婚史和身体有残疾这些是非常怎么说呢，是非常明显的哈，显性的一个特征。那如果是相亲认识的话，你一定是在相亲的时候介绍人就要跟对方来说一说的，因为这是非常显性的。但是如果说你有遗传病史，或者说你的家人在服刑啊，或者你的父亲母亲或者有什么状况啊，这些其实是属于你的隐私的部分，没有必要说在还仅仅是在相亲阶段把这些隐私都告诉你的那种很陌生的人哈。那么这些呢就适合你们接触几次，哎，当你感觉说，哎，好像这个人还挺适合你的，你还挺喜欢他的，或者你也感受到他也挺喜欢你的，你们大概有了这么一点交集，然后你才能说，在这个时候再跟他说，哎呀，我是挺喜欢你的，我感受到你也喜欢我，但是我需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你我的情况，然后让你来做一个选择。 对， 这个时候再跟他说才比较合适。 对，所以这个时间要自己来把握，但是一些重要的情况是一定要说的。 对，是的，像婚史啊、残疾啊这些。 包括个人的一些状态，比如说有些人在我们节目中我们还遇到过，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为了抬高自己可能把自己的一些背景也做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仅仅就是这个一个很一般的一个学历，可能就是一个中专学历、大专学历，但是他为了让自己更牛一点儿，有一些人我记得有人在和相亲的这个对象，可能和这个介绍他们的介绍人那儿，大概就做了隐瞒，就说哎呀我是个研究生毕业，就对方也一直都以为这样，像对方父母介绍的时候也说哎呀我找到这个男朋友研究生毕业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结果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事情，一直都在想我什么时候跟我女朋友坦白啊，什么时候来坦白啊，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是应该早点坦白，因为这种事情 你也瞒不住，你也没有瞒对方的道理。 嗯，是的， 对吧？ 嗯，其实我想要对这一部分想要瞒的这一部分朋友说的是，确实是这是属于你的隐私部分，但是其实呢，如果一直搁在心里面呢，对你们的关系呀、啊，对你自己呀、啊，也是一个压力，还不如呢，当你感觉好像对方已经喜欢你了，而你也喜欢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你是应该要跟他坦白的，并且呢，其实你需要相信说真正的爱情，并不会过于在意这些外在的这些东西。如果对方因为你的学历而不再喜欢你，那说明你们之间并不是真爱啊。嗯，即便说你勉强啊哄着他最后真的结婚了，那对于你的一生的幸福来说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恐怕还得鼓足勇气去坦诚相对哈。 是的。 嗯，好的，谢谢肖老师。那我们再来看下面还有一位问到的问题哈。这位呢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位丈夫，他的事情啊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啊。他说我妻子啊这个怀孕了，那么这个怀孕之初我岳母呢就半开玩笑的问我说孩子跟谁的姓儿啊，他说我当时回答说无所谓，事后我觉得我回答的不妥。 嗯， 这不嘛，这个已经我妻子都快临产了，我岳母呢又半开玩笑的说孩子应该跟谁的姓儿啊，我这时候就有准备了，我断然回答照中国传统姓父亲的姓。那我岳母呢，她说我父母啊最近好像对怀孕的妻子有点不闻不问，我就予以反驳，我说我妈妈陪着我妻子一起去面试月嫂，而且我妈妈还付了月嫂的这个钱10000多呢。那么我岳母啊当时开玩笑说她出2倍价钱让小孩跟妻子的姓，我也半开玩笑回复说那么干脆跟岳母的姓得了。我妻子呢只是说她的姓比较少见，从保留姓氏的角度希望跟妻子的姓。那我坚持说应该按照咱们的传统文化办事啊，但是这件事就引起我的警觉了。事后他们当然也没有坚持，我妻子也默认了跟父亲的姓，为了以防万一，我自己需要想一些理由来对付他们的主张。第一，在整个婚姻中我们都是按照中国传统方式做的，男方在自己家乡办的婚宴，男方购房并且丈夫独立承担房贷，男方支付聘金，那么小孩姓氏上是不是理所应当的也应该按照中国传统来处理啊？按照中国传统思想，妻子是嫁到了丈夫家，一般只有丈夫入赘到妻子家才能让小孩跟着妻子的姓，而我们这儿不是这个情况，对吧？另外孩子上学以后大部分同学的姓都随父亲，只有这一个孩子的姓随母亲，那这个孩子在他同学那儿其他人会感到奇怪，这会导致外人对这个小孩家庭的猜测和议论，对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第三，妻子怀孕到今天我做了很多照顾妻子的事情，包括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和从岳母这儿接妻子回家，如果孩子要跟妻子的姓我觉得很委屈。第四，从结婚到现在我同意了妻子的大部分主张，包括家庭财务的使用，在小孩的姓氏上我的主张应当得到尊重。另外他们如果坚持孩子要跟他们的姓，我是不是可以以离婚来威胁，我知道对方老人不希望我们离婚，你们看我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呢？我是当念这个就想念一个提案议案一样，把这个丈夫的这一篇东西念完了哈。 嗯， 他想的很多啊。 是，我在听你读他留言的时候，我都眼前浮现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丈夫， 特别较真儿的。我觉得他好较真儿啊。 嗯。不过呢，我听他分析的这个前面的三个部分哈，其实我都还是挺认同的。尤其是对于孩子姓母姓，因为我们中国的社会呢，大部分人都 都是姓父姓的，如果呢确实等孩子长大以后上学他姓的是母姓，其实他会显得太特别了，可能会让他感觉让孩子会有一些困惑的，然后同时呢也会影响到丈夫的自尊心的感觉，就是他会觉得如果姓了他妻子的姓，他有一种入赘的感觉哈。 对，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好像一个男性入赘到妻子的家里面，还是会对他们的自尊感啊各个方面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哈，等到后面你的那个想法呢，我就想建议你再思考思考哈，就是你不同意孩子姓你妻子的姓，这个我们是很可以理解的。可是呢，如果说你的岳母坚持的话，你却要用那不行就离婚啊这样的方式去威胁，很可能就会伤到你妻子的心了哈。然后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离婚两个字是不能随便拿出来说的。 嗯，对，真是的。这个无论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哈，这个其实过去在我们节目中有的时候常听到女性是这样的哈，用离婚来威胁对方，你要不听我的那咱俩离婚 是 吧。哎，这个男士也动了这个心思了。 当然可以从这个他的这个想法里面能让我听到他对于岳母的这个提议是挺愤怒的。挺生气的。所以呢你不妨呢可以去跟你的妻子和岳母去表达说，哎，你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会让我觉得被冒犯啊，我就很生气，好像我作为一个男人怎样怎样啊。那你可能会说，如果你坚持让孩子姓你们家的姓的话，那我会很难受的。那我觉得我很担心时间长了会影响我们的夫妻感情。哎，这个话是可以说的哈。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可以去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对， 相信你的妻子一定会顾念到你的感受。 是的，因为听你说的这些哈，你又买房子啊，独立承担房贷啊，又照顾妻子，还给聘礼，你对他那么好，相信妻子也会很珍惜你们的感情，他肯定不愿意让你因为孩子的姓氏的问题搞得很多年都心里那么难受。如果他真的爱你的话，他不愿意这样做的。 是的，是的。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肖老师知道这个曾经有一个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欢乐颂》哈，这个《欢乐颂》里边有一个典型人物叫樊胜美哈， 知道。 这个樊胜美最典型的故事就是，这个他要负担他家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费用， 是 吧？ 是。 哎，我看到一个我们听友发来的微信哈，我读的时候，我当时就感觉，哎呀，他真的这个生活比电视剧更真实，也更让人觉得。无奈吧，这是一位女生，她的经历和樊胜美还真是有点像哈。她是这样的，这个女孩子现在30岁了，之前呢在这个国内上的本科，后来继续读研究生，后来工作了半年，还拿到了国外的奖学金读博士。那么现在呢是在德国做博士后，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对不对？很优秀哈。但是呢，她有她的烦恼，她说。他说孙岩姐姐，我感觉人生没有什么奔头，亲情爱情都不如意。我家呢在农村，我3个月前回家给我爸妈给了10万元钱，他们要盖房，我怕我在外面有点什么问题，万一我出点什么事儿呢，我就把1张10万的银行卡给了他们，但是我没有告诉他们密码，也是万一如果我有点什么事儿，我出了什么事儿，他们还能拿钱，有养老保障，这基本上这10万块钱就是我全部的身家了。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我哥哥之前赌博欠了很多钱，后来为了躲债到外地打工，还债和信用卡，但是他现在又回家赌博了。我爸妈啊都不管他，而且呢我还怀疑我爸妈一直是给他钱还债，我很生气，他们也就是我父母宁愿我这个哥哥回家啃老赌博，也不逼他到外面去工作。那我就对我父母说，如果他不上班，我就不和你们联系，我以后也不回家了。我这样做对吗？我就是感觉他们都欠缺责任心， 我这个哥哥回到家里无所事事，还有两个孩子要养，以后这样下去都要靠我，所以我特别希望他能到外面去打工，这样他也不会赌博。还有就是我的爱情也不顺利，之前我和前男友分了，但是现在呢只是偶尔断断续续的联系，每天都跟我说一些他的事情，可是也没有关心过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就是想找个人说话，还是把我当作备胎。我还想说的是，我师姐告诉我说，现在相亲男生都很看重对方的背景家世，我感觉自己这样的家庭以后男生知道了都会敬而远之，我好怕我孤独终老啊。那么我又问这个女生哈、啊，因为她是给咱们留的微信哈、啊， 嗯， 我就问她，我说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哥哥的事情你一定要管呢、啊？ 嗯， 对吧？我说你哥哥是成年人，他的生活应该他自己担当，他的孩子应该他自己养啊。这个女生说了，她说这个我跟我哥哥说，如果他出去认真的上班，安心的工作，以后不赌钱，他欠我的钱不用还。以后呢我们还是好兄妹，以后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还要帮他，他的小孩我也会当亲生儿女一样对待。那么我也对他说了，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呢，我情愿我和他之间断绝关系。他说这个我妈妈总是跟我说，以后两个孩子都要靠我这个姑姑，以前我妈妈生病住院的时候呢，就像交代后事一样对我说这些，所以啊我也是出于私心才对我哥哥说他应当有个正当的职业，以后不至于负债，他的两个小孩呢如果真的都让我承担的话，其实我也挺困难的，但是好像我父母也就是这样一个心愿，现在一家大小住在一起都是父母负责各个开销，所以以后他们要跟我说什么小孩生病了上学没钱了，我真的觉得我可以不负担吗？不负担我的压力也很大，负担我的压力也很大。他以前生孩子的时候花的钱都是我的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哈。所以他说我哥哥这个人啊，无论我怎么跟他说他都说打工没有前途，他还怕我唠叨他把我都拉黑了，感觉是我是不是应该不管他了，但是呢我又怕他走上不归路，所以啊我总是在这种纠结中。嗯，他写的比较乱哈，我读的也比较乱一点、嗯、大概这就是这个女孩和我的对话。 嗯，但是我能大概知道这个逻辑思路哈。 嗯， 我想先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不管他。嗯，因为我听到他说管他的话你有压力，不管也有压力。 嗯， 但我理解你管他的话那个压力是现实的压力，关于钱呐、啊、责任呐、啊，其实你要做很多现实的事情的。但是不管他的话呢，那个压力是心理上的压力，你会内疚，你会觉得有一些良心的谴责，包括你也会害怕，如果爸爸妈妈不喜欢你这样做，他们不爱你了怎么办？ 嗯， 所以很明显，你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哈、啊。我已经观察了很多很多家庭了，大部分几乎是所有重男轻女的家庭，女孩子都会在事业上、学业上非常有成绩的成就，可是男孩子呢、 哦、 就会变得像你哥哥这样，非常的懦弱， 嗯， 非常的退缩，然后一事无成， 嗯， 有太多太多的家庭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来到你这个具体的你自己的这个事情呢，可能你需要反思的就是，好像你妈妈把她的责任转嫁给了你， 嗯， 然后你哥哥呢，就是也好像把他的责任想要转嫁给你，同时你还同意了，你有一点像是你哥哥的妈妈，你不是他的妹妹，所以你才会总想要把他的烂摊子接过来背到自己身上，然后这样的话好像也影响了你去追求你自己的生活，那个时间精力啊，然后热情啊，都会有影响，所以你才会觉得人生很没有意思，没有奔头。 嗯 嗯，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考虑就做个坏人吧，你不是全能的神呀、 嗯、 你也不是超人，你能够顾好你自己都已经不容易了，你现在其实都顾不好自己。 对。 嗯，所以不如考虑让自己提升一下承受内疚感、承受责备谴责的心理能力吧。 嗯，对，所以、嗯这个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是应该当一个坏人，这个坏人是打了引号的、 嗯、 也就是我们承担不了的事情 是 我们承担起来很有压力的事情，我们没必要都要揽在身上扛在肩上。 是的， 一个30岁的女孩子苦读了那么多年，现在一个人独自在国外读博， 很难的。 其实是很艰难的。她前面说到了，她说这个我怕我出什么事儿，其实她是用了一个词，她说挂掉。 哦， 甚至她都担心自己有生命之忧， 对 不对？对， 我觉得她可能挺抑郁的。 对，她都有这样的一个担心。那么辛辛苦苦给自己攒了那么一点点，能让自己这个在生活上有保障的一点点钱，把这一点点钱都给了父母了。 嗯， 然后自己其实生活得很不愉快，包括她担心她的爱情， 是的， 她也忧虑着她的亲情。那么她可能对她没有说到她自己啊，现在她自己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他当然他在读这个博士后哈，他并没有说到他在国外其他的一些状态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心里有这么大压力的女孩子，她一定也会在其他的方面也会感觉到很吃力了。 嗯，是的，是的，我会觉得她需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她好像觉得她不能让妈妈失望，她也不能让哥哥失望，甚至不能让这个侄子和侄女失望。但是你要想一想哈，如果在你和妈妈的关系里面，必须有一个人要失望的。那到底是让妈妈失望好，还是让自己失望好哈？你是需要考虑的，因为看起来好像你的家庭挺让你失望的。你甚至都担心，如果你将来找男朋友的话，男朋友会不喜欢你的家庭是这样的。那说明其实你自己对于你的家庭是有失望的。 对，如他听了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哈，不知道他能不能够从此放下他这个家庭的包袱， 考虑一下，只能说可能是他接下来要努力的方向，因为没有那么容易。就是你背负一些不属于你的责任，你已经背负了很多年，现在呢，让你要把这个不属于你的责任放下，还给他们，这个内心是要经历很多挣扎的。他会特别害怕，害怕妈妈哭诉，害怕爸爸谴责他，害怕村里的人说他是什么白眼狼啊什么呀，你会特别害怕这些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刚才说到的那个电视剧哈，我是对这个女孩子说，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看。也能，我估计也能体会到后来这个樊胜美也是慢慢的放下了自己家庭的包袱，能让自己生活得更轻松一些。这个确实是需要一个过程。 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要慢慢的知道，疼爱自己，保护好自己，你后面的人生路还长着呢。 是的，是的，其实只有当你优先把自己照顾好了，你才能有余力，有空的时候帮你哥哥一把，帮你的侄子侄女一把。如果你把自己都没有照顾好，你却去照顾他们，最后很可能导致他们也没有人照顾了。 对。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正在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关于情感的问题，关于伴侣之间关系的问题，需要咨询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 翻打开窗 yeah, 空气中弥漫着想象，你的笑容简单，我想念偶像剧中浪漫情节，还在想你，我等着午餐 What I'm waiting for you 镜子里映出的嘴角，蠢蠢欲动诉说爱情，就像你用眼神旅行。 行致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你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你。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东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那么肖老师呢，在和我们分享各位听友和网友给我们发送来的各种情感问题。你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如果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每天22点播出的今夜思雨时，也可以下载像听听 FM 两个听字哈，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节目来和我们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和我们来交流。继续看大家发来的问题，有一位女士说，我今年40岁，结婚15年了，有一个7岁的孩子。我和我丈夫的感情不能说有什么原则的问题，他对家庭的责任感也是比较强的，但是我就是非常不开心，我厌烦了每天和他在一起。还有一个原因，他做事能力很强，考虑问题全面，我的确不如他。他经常会指责我，质问我，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一无是处。我讨厌他总是对的，我甚至有些怕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又会让他看出我的弱点。但是我并不想跟他沟通这件事儿，我不想挽回这段感情，我只想离婚。可是我知道一旦我提出来会非常的伤害他，我好矛盾啊。你们能帮我出出主意，怎么样沟通才能尽可能的降低伤害？我觉得如果不离婚，将就过一辈子，老了以后我肯定会后悔的。就是这位妻子说，就是她描述了一个总是在批评她的丈夫哈，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哎，我跟你说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呢，如何如何如何的，有可能是这样吗？ 是，而且她还明确的跟我们说了，她根本就不打算去就是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来让他们的关系有所改善，她已经彻底失望了，想要放弃。现在只是想知道该怎么沟通才能让对方不要那么伤心。那其实我想的是，好像你跟他在一起这10几年来，你已经受够了，你已经被他伤害得很深了。其实不管是你准备怎么跟他说，你的这种想要离开他的想法，可能对于你的丈夫来说都已经是一个深深的打击哈。但是我会觉得那是他有必要去承受的。因为你也承受了这么多年嘛，这也是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他的原因。所以总结下来就是，既然你都想要离开了，你都承受这么多年了，要不让他也承受他应该承受的吧。 啊，真的吗？ 可是我怎么觉得那么遗憾呢？我怎么觉得有点可惜啊？比如说她也说到了，丈夫呢是个责任心挺强的人，丈夫呢其实对家也蛮有责任心的，那么好像除了批评她之外，似乎我们也没有听到这个丈夫有十恶不赦的一些罪过哈，比如说这个别人可能要说，哎呦，你丈夫也没出轨啊，哎呀，你丈夫也没有说挣钱不给你拿回来啊，你丈夫也没有说不养孩子呀，对吧？你丈夫不就是批评了你两句吗？这个可能平时生活中，没有给你更多的赞赏肯定，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肖老师哈，这个。按说一个人可能对丈夫对妻子也好，妻子对丈夫也好，这在生活中不是很常见吗？因为大家在一起生活，因为共同处理很多的事情，一个人嫌弃另外一个人没做好这件事儿，没做好那件事儿，觉得你怎么那么笨啊，你看你这事儿你也做不好，你看我就让你啊这个开车到那儿去一趟你都能走错路，诶，你看我就让你给孩子这个买一个什么东西你都能买错了，诶，你看我就让你处理点这样那样的事情你都能弄错了，就是这种话，这不是老是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些日常对话吗？这种话真的会引发对方那种想离婚的心理吗？ 是的，因为这个是一种虐待 啊，真的， 对，言语虐待。如果呢你在一段关系里面，而且是亲密的关系，对方常年累月的贬低你，攻击你，说你很蠢，说你很笨，说你什么都不会，这其实是一种言语的虐待，这个虐待比身体的那个打他呀那种虐待其实更加严重，他会摧毁一个人的自尊，然后让他感到自己好像一无是处哈，整个人的存在都是个问题。 对， 其实这样的伤害是很大的。我能从这位留言的朋友他的那个这个语言里面啊，感受到他对他的丈夫其实充满了愤怒，但是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所以才会想要用说离婚的方式去表达。那这就要回到说，为什么你的伴侣会这样子长年累月的对你进行言语的攻击哈，贬低虐待，其实是因为当他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往那个他是不是在虐待我，你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所以呢你仅仅是认为说，哦，这是他的性格啊，他就是比较就是他总是对的，他比较有道理，他性格强势，你都没有去想说他其实是在虐待你，所以你没有发出你的声音让他知道他这样对待你的时候让你是非常愤怒的，让你是非常伤心难过不可接受的，那他就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感觉，他会持续的用那种方式来对待你，最后就变成不可挽回，就是你的心都揉碎了的时候，你想要再回来去跟他在一起其实挺难的。 要这样说的话，肖老师，在我们生活当中哈，比如说有一些伴侣他们在一起，那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经常会有那么一点点批评的语言，特别在刚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批评对方的那一方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恶意，他可能会觉得我是为你好我才批评你的，我甚至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做好啊，我才告诉你的，我并没有要虐待你的意思啊。这个假如有人听了我们现在的节目会觉得，哎呀，我可能也经常批评一下我的伴侣，我没有虐待他的意思，他那事儿就是没做好嘛，这两个人在一起我不指出来这哪行啊，所以我就指出来了，难道这个也不行吗？ 在婚姻关系里面，在婚姻治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伴侣之间是不能教导的。一旦你去教导哈，就会变成我强你弱。 教导。 对，教导，就是 是不能教导的， 对，不能教导的，就是如果要教导的话，就会变成我强你弱，我好你坏，我对你错，那就会变成这个关系非常的不平等。那么对方也会得不到你的尊重，所以当你以为说，那我怎么能不跟他说呢？我觉得他这样做就是不对呀。那你也要考虑表达的方式，而且当你说完了以后，你也要给对方一个表达的机会。去问他说，那你怎么看呢？这样你们才能有交流，而不是纯粹的你在那里批评他贬低他攻击他。 嗯，对，所以看来伴侣之间，假如你认为对方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到位、不得体或者不够好的话， 嗯， 那么你不能带着以上这个对下的那种口吻、高高在上的那个姿态去教导他。 是的， 就像这个这个单位里的老这个领导对下属一样，像老师对学生一样，那如果那样去教育他的话，去教导他的话，对方的心里是很别扭的。当然不是说这个偶尔有一次这个可能还能有情可原哈，但是如果说长期在这样一个交流的氛围之内，那么对方就会像这位女士一样，她的内心就会有委屈、有愤怒，觉得我被你看到的是一无是处，我甚至不知道我下面做的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还会来批评我，那么我待在你身边还有什么意义呢？ 嗯，是的，而且我们还不能光批评，就是不能一味的批评那个去总想要当老师的那个去教导他的伴侣的人哈，或者去批评他、贬低他的伴侣的人。他固然有他的性格的问题，比如说他可能挺自卑的，他要通过去批评你、贬低你的方式来找回一点自己的力量感，找回一点自己的尊严。但是那个被批评、被教导的那一方，你听完以后，你不能说就任由他这样对待你哈，你也要能发出你的声音去表达，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才能平衡起来，否则的话就会导致你就这样子在这种被批评、被贬低，然后天天都在被挑剔的氛围里面隐忍愤怒了十几年。在这个时候，即便是过来一个很厉害的婚姻专家说，哎呀，我有办法可以帮你们建立好的沟通模式，让你们能够修复感情，那有可能这个被批评、被贬低、被攻击了十多年的这个人没有这样的愿望， 对， 他只想离开这个有伤害性的关系。 嗯， 没有动力了。 对， 很麻烦。 对，嗯，所以我们伴侣关系当中，一旦我们一开始感受到对方对我们，比如说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批评让我们不舒服，那我们也要提出我们这种不舒服的感受。 对，是的，要去跟对方沟通，你要告诉他说，你这样对待我让我非常生气。 嗯，对，那么你想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流，你也要告诉对方。 对， 是吧？这位女士可能就是一开始也并没有做这种交流，一直到现在都已经失去交流的愿望了。 是的，那挺遗憾的。 挺遗憾的，也蛮悲剧的哈。 嗯， 好，谢谢肖老师。下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啊，这位女士呢是离婚了，她说我和丈夫离婚了，离婚的时候说好啊，比如说一些年节假日我能带着孩子玩，但是呢我丈夫啊这个不同意，说我见孩子对孩子不好，是伤害孩子。最后呢他虽然也同意了，但是现在如果我跟他们一家说想接孩子出来比如说玩一周啊，他们啊就为了不让我接孩子，说什么孩子住院了、孩子发烧了等等这样一些理由。前些日子啊，我妈妈在路上碰到了孩子的爸爸和孩子，那我妈妈当时就问孩子说，你想妈妈了吗？孩子看着他爸爸都不敢说话。我妈妈问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到妈妈那儿去玩啊？当时啊，我那个前夫孩子的爸爸说，我们不会去的。就是这样，我不能忍受孩子啊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他们啊在离婚之后，他们家不仅在我带孩子这个问题上给我设置障碍，而且呢还到处去说这几年我花了他们家多少钱，还列了一份账单拿去给当初介绍我们的媒人。我想想都觉得很累，我们住的比较近，我们这个地方呢又不是很大，离婚以后的这些影响也让我特别的痛苦。那么离婚的时候他们曾经问我要了钱，说我花他们的钱了，当时为了痛快的离婚，我其实也给了他和他家人一些费用。现在我真的是不愿意和他们家人沟通，因为他们家人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但是对于孩子，我确实非常想见，可是一旦牵扯到孩子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和他们去沟通啊，我该怎么办呢？ 你其实确实没有必要跟他的家人去沟通，但是你跟你的前夫沟通是很有必要的。 因为很明显呢，你的前夫正在把对你的那个怨恨迁怒到孩子身上。其实他在禁止孩子跟你见面的时候，也相当于是剥夺了孩子跟他的妈妈相处的那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你有必要去跟你前夫单独来去谈这件事情，去跟他论一论理哈。然后主要的论的那个点呢，就是他不能够因为他恨你，然后就剥夺他的孩子的幸福，他到底是在爱孩子还是在发泄自己的怨恨。 对， 让他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们不久前也做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离婚以后有一些人会拿孩子当做一个武器，是吧？ 对， 就是让你不痛快。你不是跟我离婚了吗？孩子现在不是在我手里吗？我就是让你不高兴。我知道你想见孩子，我就是不让你见。我知道你这个假期你想带孩子出去玩，我才不给你机会呢。是吧？我才不愿意看到你得偿所愿呢。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来伤害你了，因为你已经跟我离婚了。那么我就只能拿孩子来说事儿了。 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个被他伤害的那一方，比如说给我们留言这位朋友哈，你就需要让他看到两点。一点的话呢，他以为他在用这样的方式来伤害你哈，剥夺你见孩子的权利，但其实他也剥夺了他的孩子。第二，他的做法其实会让他失去孩子对他的尊重。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有能力的时候，他也伤害孩子会意识到他被他的爸爸这样的方式所伤害。那到那个时候其实也会影响他们的父子父女之间的感情。需要跟你的前夫哈，把这些都跟他说清楚，让他自己去思考。 如果是这样的话，看他们的交流能不能有一些效果。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和我女朋友啊，我们俩谈恋爱半年多的时间了，我对他挺好的，他呢就是比较娇气一点，人呢平时什么家务活都不爱做，然后上班呢也是嫌辛苦嫌累，这些我都能忍。我自己每年的年薪大约是在20多万，将近30万，我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提升空间。我也告诉他了，如果他真的不太愿意去做那些特别辛苦的工作，那将来我们俩结婚了，我也愿意好好养着他。总之我对他非常好，但是最近呢遇到了一个问题，有一个男的找他，其实他说是在路上遇到的。这个男的看到他长得漂亮，这个男的对他说他可以去拍广告，然后这个男的呢就留了他的微信，他也就信了，每天都和这个人在互动。我看了一下那个人微信的朋友圈，可能是一个什么经纪人之类的。我的女朋友现在每天就幻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去拍广告，去做一个广告的明星。我明明看到那个男的每天都来逗她，其实并没有给她实质的什么要拍广告的希望，可是呢我的女朋友就当真了。我如果不让她和那个人互动，她就说我在阻挠她，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这就比较麻烦哈。其实前提是你对你的女朋友有一点过于好了，就是在这个所谓的经纪人出现之前，你并没有打算让你的女朋友去承担她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甚至你觉得她将来什么都不用做哈，你来养着她。其实这样的关系模式会导致她以为她做什么你都会喜欢她。他以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都会接纳他，但是其实不是那样的。 嗯，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来了，他在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会让你无法接纳他，可是呢他就会觉得拿这个事情来去指责你哈。你需要先看到你们之间的核心问题其实不见得是这个经纪人的出现，如果说你一直不让他去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的话，以后还会出现别的类似这样的事情的。是的，所以你要跟女朋友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是盯着说，哎，我不允许你跟这个经纪人再来谈这些， 对， 而是要跟他谈一谈，他在关系里应该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当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男朋友的感受？ 对， 包括他对他的未来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他对他自己的生活期待到底是怎么样的，以及他打算脚踏实地的做一些什么样的努力。 这些你要让这个女朋友能够意识到， 是 两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其实谁都有责任也有义务在这份关系里，对吧？ 是的，他不能只享受你对他的照顾，而不付出在你们的关系里哈。 对，在你们的关系里，如果什么责任都不承担，那么这个就不是一份平等的关系。 是。 另外，还是一位男生问到哈，他说我和女朋友，我们两个人异地，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相恋了。那么异地呢，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期间啊，我们只有几个月才能够见一次，有的时候工作忙起来，可能小半年才见一次面。当然，我也尽量把所有的假期都用在和他见面上了哈。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呢，我还是知道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几个月前，曾经有一个男生追他。他说他当时都有点动心了，他和那个男的呢还出去开过房。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才知道，那么现在知道了，他给我的解释是他当时确实是想和我分开，他当时也确实是觉得我们的异地他很难坚持了，但是呢他说和那个人走了几天之后关系处了几天之后，他才觉得一点也不合适，他才意识到和我其实才是最合适的。他说反倒是坚定了他和我在一起异地恋的决心，他让我也能够接受这件事儿，我该怎么办？ 那你就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吧。还有的话就是你打算你们这个异地恋要到什么时候变成在一起的恋哈，不在异地了呢？这个也挺重要的。 那这个男生只能是问问自己能不能接受这件事情，是吧？ 是的， 我们所能给的建议也只能是这样了。 是的，我会觉得遇到这样的事情肯定你会很伤心的。 对， 你会觉得被背叛呀，被伤害呀，但是听起来你女朋友的那个解释呢，也挺合理的，也挺真诚的。如果你真的很爱他，不如试试看能不能原谅他。然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说你确实是需要想一想你们这个异地恋打算要到什么时候呢。 因为那么长时间了，这个在中间比如说有人会动摇，有人会脆弱，这个可能也是异地恋带来的一个这个副作用哈。异地恋久了就是这样的。 是的，因为当人们在异地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心里面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有一天我们还是能够在一起的，有一天我们会结束这个异地。 对， 那这个希望就会给他很大动力。可是如果一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异地，那其实现在人生活压力又很大，主要是心理的压力哈，那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会动摇。 对。好，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今夜思雨时的播出节目内容。我们在节目中来探讨大家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想参与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也就是您的问题也愿意在我们的广播节目中来讨论，那么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号。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也可以给我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我们节目内容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